有各项权益不受任何影响。被问到香港的外国记者签证政策会不会改变，华春莹说特区政府有权依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日本观光厅表示，上个月访日游客只是有2600人，连续三个月按年减少 99.9%。中国游客有300人，其次是南韩、越南、美国各有100人。首六个月游客只是得不够395万人，按年下滑76.3%。政府之前声称争取实现全年4000万人访日的目标，但是出现破纪录的下跌。访日游客人数连续九个月下滑，四月起低于3000人，预计访日游客难以恢复，住宿和交通等相关的行业陷入困境。政府考虑首先刺激国内旅游需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79点，升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0点，升33点。部分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7，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7美元，卖出1805.3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饮醉酒千祈唔好上网啊！ 今次怀旧跳舞曲风下所讲的是一个现代课题，就是网络安全。而他说自己最大的网络隐忧就是怕喝醉酒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得太多。监制都系 Serini， 加上杨彤填词 Serini， 编曲杨彤。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 ，Serini 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 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一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彭晴，你介绍嗰啲中女经典情歌就最开心啦，全部都是你年代的。 豪仔你开心啲，夫妻攻略演绎啲男人点样呃老婆，你做到一影一格啦。 所以天下夫妻听住中女大男杀很大， 老婆放心， 老公加分， 大家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中女宅男杀很大。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5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咁啊而家时间已经去到10:10啦。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有阿莫莉，星期三晚有庄安怡 Annie，Hello，Hello， 莫莉好 ，Kitty 好，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好嘛？呢、這个星期。 都 OK 嘅 ，OK 啊，系嘛？我翻嚟咧，嗰、那个路程咧、就往往系咧，我知道呢个社会咧，嗰、那个疫情去到咩地步嘅一个寒暑表啊，即系如果我好敏感又塞晒车咧，就知道大家开始松懈出嚟 ，wee wee wee wee。 系 今日我好早， 好认同， 即系同一时间出门口，但系好早就嚟到咧。你见到系大家都真系知道又要翻去我哋嗰、那个。常態啦， 同埋今日又特別，即係嗰個措施實施咗啦，即係6:00之後，大家都應該唔會喺條街度食到飯噶啦，咁應該全部都翻曬屋企，一係就外賣，一係就煮嘢食，係啦。 其實我尋日咧放工嘅時候12:00嗰啲時候咧，已經見到條街咧馬路上面冇乜人啦。咁跟住之後仲要咧其實我係因為太肚餓，因為我尋日咧夜晚冇食過晚飯嘅，咁我出到旺角咧，首先就即刻去超級市場買翻我飲嗰只豆奶。即是 Kitty 介紹我那隻啦，跟住因為我怕我回到上水的時候，因為我知道昨天已經開始被人清嘢嘛，咁我就怕我不想排咁長，因為我反而覺得那個豆奶應該就不會冇貨，只不過我不想排咁長龍，咁不如放工的時候過去買啦，買完之後順便睇下會不會有機會食，唔記得咗，即係因為佢講係禮拜三先至會實施6:00之後唔可以食嘢嘛，咁我就成日 唔可以食嘢，冇得喺堂食啫， 唔可以堂食食嘢，係啦，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就唔記得咗喎，因為我成日認住尋日就係禮拜二啫嘛。跟住我去到間餐廳嘅時候咧，跟住個餐廳嘅老闆唔知可能因為我著牛仔褲咧，又冇化妝嗰啲咧，跟住我大隻你知我啦。跟住之後以為我係嗰啲咧去測試佢係咪俾人食嘅嗰啲人啊？佢好惡地對我話：咦跟住準備入去兩位，佢話外賣。咦，態度咁外賣？我唔係啊，我入去食。跟住話唔得喎。佢真系咁嘅嘢唔得， 即系琴日已经唔得啊？点解？ 因为佢原来系踏正咗12:00就当礼拜三。 哦， 咁我就系唔记得咗。 你琴日就系12:00之后， 系啦，我放工之后去食嘅。 咦，真系好遵守啲防疫措施喎，呢位老板。 但系我觉得可以好啲咯，啲礼貌。 可能佢好唔开心咧，冇生意做。 可能系啊。到今日我出嚟嘅时候，真系的而且确咧，因为通常我屋企附近咧，啲全部泊满晒车嘅。 系。 哇，跟住因为嗰个好多食肆啊。 嘅，成日都食飯時間時候敷曬，其實買餸時間都敷嘅。跟住之後，我今日睇到嘅時候，哇，幾多即係有翻條街，有翻條馬路咁樣咯，係啊，即係證明好多人真係翻咗屋企。 其實係啱嘅，即係我初初我哋今日都諗住即係，咦會書展會舉行喎咁樣，咁我咧就諗住係唔會去嘅，一定 係 即係縱然佢舉行，即係我哋已經喺啲家長群組都話，哇，即係唔好搏啊呢啲嘢，即係而家我哋都話個心常態就係咩咧？就係我哋。要揸翻住個自主權啊嘛，即係你自己認為呢件事係為自己好嘅，你就冇需要理會嗰個措施，又或者嗰個活動係咪進行，就自己去決定啊嘛。即 係 好似話恢復翻學咁樣，你認為翻學係危險，你就唔好翻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應該而家大家攞翻個自主權，所以我都鼓勵即係喂，就算其實書展如期舉行，其實今日都唔應該去。咁所以咁啊，即係念力啦，可能。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作為父母都特別擔心嘅，係 啊， 因為真係你我人少少都话担心嘅时候，你仲要咁多人，往年每年都咁多人排队，同埋真系的而且确咧，系好多人，我发现啊，比我想象中系多咧，系唔守规矩噶，即系我喺车上面啊，喺街上面我都见到好多人都唔戴口罩，就当然啦，今日亦都睇到新闻，有啲人俾人罚咗啦，咁嗰啲啦，咁但系所以我就正想带出嘅就系话喺一个咁大规模嘅一个展览入面，都可能会有人唔守规矩噶， 一定啦， 系啊，咁佢再周围左摸右摸嘅时候，啲菌又可能都会有事发生嘅， 系啊，所以真系要小心为上咯，系啊。 好，咁我哋而家听首歌先啦。 几多山脉风中飘降下沉，谁鬼震？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新，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太天真。 百毒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随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神神话话终于听到接受，不多后实现集甲级成就，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個人咧都應該要為人為己，唔應該害人害己嘅。啱啱聽過嘅就係 Rubber Band 嘅《百毒不侵》。听完一首歌先刻翻到嚟啦，系头先就讲开咧，即系书展嘅时候，可能系啦，但系大家都可能即系而家都知道就延期啦，系啊，咁啊，继而之后就话有几个展览都延期啦，包括动漫节啦，系啊，咁啊好多展览都延期， 但系我都唔使失望咯，因为我觉得即系而家啲人好变通噶嘛，你唔见而家即系书展，虽然话实体书展就延期，但系网上书展咧。即係好多出版商咧，佢自己搞啲網上書展咧，根本你係上去網嗰度咧，你其實除咗係掂唔到嗰本書，掂唔到嗰啲佢售賣嘅任何精品啊或者文具之外咧，其實所有嘢咧你都係有翻個優惠喺度嘅。 其實我想知道係點樣網上，因為我都有聽過啊，我以為只係揾啲作者上去視像傾下偈啫，其實可以點樣嘅大概？ 可能作者就冇咗啦，即係作者簽名呢、哦、個就高難度啲，呢、這個做唔到啦。 電子簽名 呢個冇咗啦。又或者有陣時你如果你有去書展都見佢有陣時有啲特別嘅研討會啊，或者有啲作者分享會係啦，咁呢啲都應該冇咗。咁、但係如果咧你係個目的唔係要即近距離接觸個作者啊，或者聽佢分享，而係你我就係要買你呢本書㗎啦，咁樣咁其實咪就係想去個網頁嗰度、個出版商嗰度就可以揾到嗰本書。即係我所謂嘅好容易嘅意思就係、是、你一樣係有翻個折頭嗱。其實點解去書展呢就係、是、為咗即係 one stop shopping 啊嘛，即係去一個地方就買就可以去揾曬咁多包羅萬有你想揾嘅嘢，同時有好多嘅優惠，又或者好多嘅小禮品咁樣。咁其實喺網上書店都完全做到呢啲嘢， 哦，即係佢都會寫埋啲小禮品俾你。 係啊，我見到有部分咧，即係譬如你買滿幾多錢咁樣，咁佢就可能會送一個小禮包俾你，裏邊就係啲防疫嘢啦，呢期大家都需要啊嘛，嚇咁咁，然後佢一樣有折啦，一樣仲會送埋個送貨服務，即係叮噹去到你屋企樓下，去到你屋企門口，咁我覺得哇，其實真係冇乜分別， 仲好啦，唔使拖夾去。 喂，而且咧慳咗個咩入場費啊嘛，即係你空手而出呢個展，即係書展咧，其實你都已經首先俾咗唔知廿蚊定幾多， 仲要排隊兜好大個圈 嘅。係啦，冇錯啦，我覺得其實就而家我哋都要習慣咧，都係一個虛擬同網上嘅世界， 都各有各嘅好處嘅，咁都係一個變通啦。我自己去書展咧，其實我又覺得佢有一個氣氛喺度嘅，即係我去到咧就除咗即係覺得啲書有折之外咧，你即係逐本可以揭下 開心啲， 咁係啦，都開心嘅。咁而家冇咗嗰個氣氛，就真係你諗下嗰啲即係入場啊，同埋走人嘅時候幾辛苦咧，你就會覺得咁其實留翻屋企都幾好啊。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次咧走嘅時候都勁耐先逼到出去噶。我有一次好似係做嘢添嘅，即係我唔係特登去行嘅。咁當然做完嘢都行下啦。咁既然去到，咁跟住走嘅時候咧，哇係打曬蛇餅。好耐先至行到出個會展嗰度嘅咁咯， 同埋仲要俾錢又排曬隊， 係啊， 然後跟住又會迷路啦。你知書展都幾鬼大噶嘛？ 但書展又真係幾多嘢睇啊，咪即係得書嘅 係啦。 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好中意睇書嘅時候咧，我去書展係買嗰啲精品咯。我記得我買咗一個小丸子嘅度高尺咁樣貼咗喺屋企，即係睇醫生度高嗰啲咧，由地下貼住到門嗰。跟住我，因為嗰次好似係我第一次去啊書展，跟住我仲喺度問咯，哇咩原來書展有啲咁嘅嘢賣㗎，咁樣我唔知道。 小朋友嚟㗎嗰陣。 嗰時小朋友嚟㗎、 因為嗰啲度高尺應該已經過高度㗎啦。 唔係佢應該都去到180或者190嘅， 買兩張紙薄上去。 但係嗰時真係細個咧，唔知道，即係以為書展咧好悶啦，一定係淨係得書啦。咁但係原來哇，佢有好多文具啊，好多其他嘢，有啲其實唔關書，亦都唔關文具。 玩具 事嘅玩具都有嘅喎， 即所謂嘅益智玩具咯。但其實你可以當佢係玩具嘅，又或者係啲我見到就係有啲係賣好多啲影音嘅，即係。 即係個教材係啦係啦，或者語言嘅學習咁樣。咁有啲精品啦，譬如話齋咁樣。咁其實書字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即係個家長都趨之若鶩嘅，就係、是、補充練習啊嘛。係 啊， 嗱呢啲我覺得其實唔應該。即係將佢哋歸納為一本書，其實係一本練習簿嚟嘅， 係佢作業嚟噶嘛。 而佢個範圍係佔咗書字一個好大嘅範圍嚟，好重要嘅元素。 係除咗啲教學嘢之外咧，我見咧身邊啲朋友咧最多去到書展，頭先又講話文具啊、精品啦、另外就係雜誌啊。我見到啲 friend 係會特登去嗰度真係訂嗰一年嗰啲叫咩啊？一年刊啊定叫咩啊？因為就話一年嘅時候佢會平唔知幾多俾你啦，就會即場喺嗰度訂啊咁。我見到啲 friend 咧真係。中意睇雜誌嗰啲真係會喺嗰度訂咯，係、哇真係平好多噶，你真係唔知道啊咁樣咯。 喂，同埋而家你有時行行下啲書展咧，你會見到佢大概中間嗰啲位咧，會有啲譬如咩補習中心咧，又整個 counter 喺度咧，即係乘機即係收下生啊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又有啲升學嘅資料啊，咁又係乘機即係睇下你需唔需要呢一啲啊。總之即係書包都有得賣嘅，嚇、即係其實根本就係、是。乜鬼嘢咧？關乎學習啊，細路仔嘅嘢咧，其實都已經喺嗰度會見到。 遲啲分分鐘校服都有， 咁啊方便喎、 啊。但係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其實書展啊，我係反而中意美食展多過書展，因為我即係我承認我自己冇乜呢個嘅讀書嘅嗰個嘅興趣。但係咧，我真係以前咧，我直情係一本書都唔睇嘅情況之下咧，唯一一個我會去睇書咧就。真係書展啦，因為我會見身邊啲朋友都去嘅時候，自己都去啦。咁、去到嘅時候，因為朋友就自己有睇書嘅時候，我悶啦。咁我唯有點呢？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咧，個封面嗰個嘅書名可能未必真係去咁吸引到自己。但係咧，到你掀下掀下嘅時候，你發現入面啲內容，咁多公仔嘅，咦幾 Q 喎、哦？或者咦佢成本嘢佢畫到啲 design 啊，或者嗰啲字又唔係麻麻，令到我就會想睇。跟住所以結果咧，如果當我真係去書展嘅時候咧，我唯一是可以有呢個戰利品的咧，即就係書展就會買到書咯。而嗰啲書咧就好笑嘅，我係會無啦突然間唔記得有件咁嘅事，我買了一本咁嘅書。我隔咗半年之後執執下嘢，我見到嘅時候，我就會乖乖地坐喺度睇本書咯。呢、這個就係好難得嘅睇書嘅經驗。 其實都係嘅，我覺得買書都幾衝動性購買嘅呢樣嘢，即可能你睇嘅時候攞上手覺得啊幾好咁、樣，跟住買咗翻去咧，好多時就係即刻擺睇咗㗎啦。係啊，咁跟住好多書原來擺喺個書架度咧都未睇曬，或者甚至未睇過嘅。係啊，咁去到你喺屋企真係好悶嘅時候，就會攞翻出嚟睇咯。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即係腸胃炎咧，完全冇得出街嘅時候，喺屋企咧就真係攞咗一本好買咗好耐都未開封嘅書嚟睇，咁啊 未開封添啊，仲包住， 係啊未開封啊，即係攞嗰啲透明膠包住咁樣啦，咁但係好快就睇完噶啦，原來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用心或者你真係花時間睇，其實睇一本書咧就好快嘅啫，但係永遠即係你叮唔起心肝咧，就好似十年都仲未睇曬嗰本書咁。 但係之後咧，你突然間攞翻嚟睇，你發現幾好睇喎。 有啲書我係會重複睇㗎，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愛痛地遞來點光信，來自一位擁護十年忠心的觀眾。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散了吧。 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穿再没人纵怪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贪奈何，成为你密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城大、浸大同港大分别有学生同埋职员确诊新型肺炎。城大校方向学生发电邮，话电机工程系一名职员确诊，佢今个月八号呈报疑似感染之后，已经即时获安排居家工作。校方今晚会彻底消毒佢曾经去过嘅办公室等嘅地方，听日会为电机工程系其余地方消毒。浸大学生会编委会话，校方话一名教职员确诊，对方在教学和行政大楼十楼工作，校方已经消毒曾经到访的地方。至于被界定为有密切接触的另外七名员工，自星期一起居家工作，他们的病毒测试都呈阴性。另外，港大学生会话，有学生寻日确诊，同学曾经在今个月三号到访至华馆、何世光夫人体育中心同埋学生会大楼店铺，呢一啲地方都已经清洁消毒。政府收紧防疫措施，要求食肆今晚六点至到第二日清晨五点不能够堂食，只能够外卖，为期七日。在旺角通菜街至少有六间食肆张贴告示，说今日起至到今个月二十一号暂停营业。另外有部分食肆提供外卖自取优惠。黑布街有居酒屋的负责人说，措施对主要做晚市生意的餐厅来讲影响很大，他们要通知过百名食客取消今个星期的订台，并尝试转做外卖。在燕布房街做火锅生意的负责人说，一向有火锅材料外卖，但形容针对食肆堂食的措施来得太急，相信今个星期生意会损失七至八成。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向全体公务员发信，表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和特区政府是公务员的一贯责任。为了令公务员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公职身份带来的责任和要求，当局建议引入宣誓或者签署声明的做法。聂德权说，公务员可能关注誓词或者声明内容，违反要求有什么后果，几时将要求扩展至所有公务员等。他说，当局考虑和落实有关建议的时候，必定会小心和全面考虑有关问题，包括当有公务员未能够遵从要求，违反誓言或者声明的时候，应该采取的跟进行动和相关处理机制。当局建议今年七月一号起入职的公务员都需要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现职公务员方面，当局建议先安排部分人宣誓或者签署文件。

好啦，翻到嚟呢个十点半新闻之后嘅敏感时刻啦、嗯，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Annie 有 Kitty 仲有我冇咧。 嗯，头先新闻之前咧，你两位咪分享咗咧，话哦，成日有阵时见到个书架有啲书都拿咗翻嚟咧，其实系冇开封或者睇睇下又即系撇低咗冇睇到。我谂呢个系大家嘅通病啊，咪就你两个，咁、嗯、好多人都系咁样，嗯、即系我都系咁样嘅吓。咁、嗯、我又会觉得系啊，其实系个个都系好 common 嘅呢啲嘢，但系咧你会唔会？有种即系觉得好罪疚感噶，你会唔会噶？ 冇、 啊， 即系有嘅，有本咁嘅书，我唔记得咗买啲书。 嘥钱啊！ 到我下次再行书局有书想买嘅时候咧、嗯，我就会有一下犹豫嘅，即系会觉得咁屋企都仲有啲书你未睇，未开，咁你又再买咁啊？跟、嗯、住但系咧过咗几分钟之后，我就会咁，但系屋企个本同呢本。里面啲嘢又唔同嘅，咁啊，跟住最后都系会买咗翻去咯。 你觉唔觉得同买衫一样咧？ 哦，有少少似噶， 即系见到中意，哎，即系冇喎，哎，又买翻去先， 跟住就会谂，啊，总会有一日我真系会睇翻嘅，买住先啫。 喂，我想话咧，其实有呢种罪疚感都系好正常嘅，即系觉得自己嘥钱啊、嘥时间啊、嘥精神啊咁样。咁但系咧，我睇到有个专栏作家咧，叫做 Michael Simmons 啊，咁佢喺佢个专栏里边咧，佢就分享佢自己都系呢种人，都发觉自己成个书架都系啲书睇唔晒，咁佢就。都觉得自己真系好唔应该啦，系咪？咁、嗯、但系跟住咧，佢就尝试去即系，因为佢都系一个几多时候会访问一啲其他嘅成功人士嘅一个作者嚟嘅。咁、嗯、佢就话喺佢嘅访问嘅人士、成功人士之中，再加埋佢观察佢身边嘅一啲成功人士咧，佢发觉咧，原来好多成功人士咧，其实佢哋都系会睇唔晒啲书嘅。 哦，即系。多謝你啊 ，Annie 話俾我聽，原來我哋同成功人士一樣噶。 冇錯，其實成功啲人都係咁噶， 係啦， 啲人就係咁噶啦。 佢哋會，佢哋未至於唔開封一本書，但係佢哋好多書咧係唔會由。第一頁睇到最後嗰一頁，大概咧係睇20-40%。 咁佢哋就覺得完咗件事定係點啊？ 覺得完㗎啦。 哦， 咁佢係睇頭嗰20-40%，定係睇中間， 定係個結局 咧？係啦，睇邊 part 咧？定係頭幾頁、尾幾頁、中間幾頁咧？ 嗱，佢呢度咧就冇深究呢樣嘢，但係佢就解釋咧，佢話其實咧，呢啲成功人士嘅説法咧，就係話有時你睇嗰啲書咧，其實你已經大概知。 嗯， 咁自己唔好需要再用你嘅时间咧，再继续即系要坚持。是由头睇到去最尾个页，你先觉得自己叫做完成咗呢本书。哦、 即系你同尹大人咁咯，莫莉，即系你哋睇戏会飞住嚟睇噶嘛？ 赶时间 冇唔会噶嘛？即系我会觉得好似有啲嘢未完成咁样啊！ 但系我成日觉得咧，书同电影唔同啊，因为电影咧你飞嘅时候你有个谱啊嘛，又或者你 feel 到差唔多有啲，咦有啲嘢又好似发生紧，你会可以即刻披翻嚟睇嘛？即系中间 你以为啫，你以为中间冇嘢啫？ 又或者你耐唔耐即系披几分钟，跟住之后又 stop， 跟住就继。就睇咁样，但系书唔系，我成日觉得书咧，佢可以突然间会反高潮而你唔知嘅，你明唔明我讲咩？ 即系你惊你错过咗啲好嘢， 因为电影都有机会，但系电影因为你会个眼角你会睄到，咦呢度好似有啲火花出现紧，但系你书你页页啲字差唔多样咯。 喂，咁你个 fast forward 就睇你乘四定乘十六啦， 系， 即系嗱你乘十六咧就睄唔到， 系啦乘二咧就睄到嘅， 系啦，即系所以睇书都系你隔四页到就好睇翻，咁系咪咁意思咧？ 喂，嗱，其实唔系，佢哋咧啲成功人士，佢哋分享自己。點解睇書睇唔曬咧？都會睇得曬嘅，有啲書，但佢唔係堅持自己一定要即係焗自己、逼自己，好似強迫症咁，一定要睇到最尾本本，接受最尾先為之睇完一本書。個原因咧，因為佢話首先佢哋係咧。是享受的過程的、即其實他看一本書不是為一個目的、即不是說、我們有些生活問題要解決、所以我可能去買一本心理書來看、或者我想呢、煮一個餸我買一本食譜來看、可能你就真的要由頭看到尾怎樣才整到那個餸啦，但他們可能是享受的過程， 即是扮有涵養啦，即系只不过 有趣啦，或者佢觉得， 因为我揸本书，哇，我觉得我好有涵养，跟住我就好享受啦。 唔系，佢嘅意思系，佢睇书系自己嘅事嚟嘅，即系佢强调系自己嘅事， 即系佢唔需要同人哋交代，即系佢觉得佢已经 get 到晒成本书嘅意思啦，咁佢就唔需要逐只字去啄啦。咁、但系我就真系可能喺呢一方面有少少 OCD 嘅，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冇睇晒每一句嘅话咧、我就觉得好似嘥，唔系，我系觉得嘥咗，即系我觉得我真系未完成，因为我冇睇晒。作者的每一句说话咯， 个心血 係我覺得係有啲嘢 miss 咗嘅，我就唔會稱之為我睇曬本書啦、 嗯嗯。 而我都唔會，因為如果譬如佢有連續性嘅話咧，我好怕我 skip 咗幾句之後，跟住我先發現，咦，我真係漏咗啲嘢喎咁樣，我又揭翻去之前度睇咧，咁咪仲嘥時間？ 即係 Kitty 會 係我寧願乖乖地慢慢地睇咯。 即係 Kitty 會盡量係要睇曬嗰150蚊，究竟係講啲咩？ 係啊，你有冇試過你真係咁樣堅持之後睇到最尾個頁咧？你覺得自己真係捉咗重奶嘅嘢嘅咧？ 冇、 啊，即係唔好睇嘅啫，嘥咗、 啊、 嘥咗我一個月。 因為咧就係、 是、 因為我咁仔細啊，咁我咁仔細地睇，我睇到十幾廿頁之後開始 feel 到唔對路嘅話咧，就可能真係唔對路噶啦，因為我睇得咁仔細，即係我唔係 miss 咗啲嘢嚟睇。咁、所以咧嗰啲就可能真係之後就唔會再睇啦。但如果我一路咁樣睇落去都可以追睇嘅話咧，咁佢就應該係即係啱我口味嘅書咯。 但你唔覺得書有陣時好悶嘅咩？ 悶㗎，係 好悶㗎， 所以咪有啲睇唔曬咯。 我有八成嘅書都睇唔曬。 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嘅爱情故事当中揾到一丝嘅共鸣呢？爱情嘅世界系冇绝对嘅啱同错嘅，最紧要系你曾经全情投入咁样爱过嘛？应承我啦，抹干啲眼泪，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因为你哋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过有更尴尬的对望，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通通都不讲。令人投入雪崩，偏一个更讽刺的盼望，迷惑你，迷惑我，并迷惑众人自我今天。 12点。 剛才在咪後我們三個爭拗好好笑。話說 Kitty 就說、即我有陣時覺得有些、書就會形容了很多很多的東 西， 就覺得很不關事就不會看，那我都直絕即絕對是認同的，贊同這件事會令到我們不想看的。而 Annie 就說不是，這些真代表文筆好嘛， 是啊，譬如當你看金融、啊、即其實他打長交呢、他基本上打交其實就可以，如果你唔要睇啊， 即係個結果就係佢打死咗佢。 係啦，冇錯。 中間嗰個過程係點打法咧？ 係咪先？點啊？呢棵樹飛去嗰棵樹啊？咁樣嗰啲輕功咧，咁係真係牙一板嘅喎。 但係我就係覺得咧，呢一啲就好實在，因為佢會俾一個想像你點樣去啊嘛。但係有陣時我意思即係話，譬如我哋而家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出面嘅環境根本上就唔會關我哋三個人傾緊偈嘅內容事嘅時候咧，就佢就算形容你咧，我就覺得好似就多咗好多啦。 咁呢個作者就渣。 系，同埋你唔知道佢，你唔睇到最尾，你永远唔知道佢讲嗰句嘢后面有冇用噶嘛？即系可能佢描述紧我哋三个人开麦咁样，跟住突然之间讲出面有个人行过咁样啦，咁佢可能觉得嗰段有关出面嗰个人行过唔关事，但系你又难保佢后面 突然间会有关佢事， 又关佢事， 又系， 所以我成日即系嗰个强迫症就系我唔可以漏一句，我惊我漏咗一句咧之后就跟唔翻啦，咁我又唔知喺边度漏，如果 keep 住都是飛的話，那我就寧願、慢慢看，但這樣呢就會令到我即看書的意欲有所減低，因為我知道我看一本書我是看得很慢的、還有呢我又發現看書呢我買的時候呢當然你會即看看前面的封面，看看後面那個、即簡介，跟著就看看裡面的目錄是怎樣啦，那我都很注重那本書裡面的排版的、我曾經都有跟敏大人說過、其實阿敏大人本書的排版咧，係睇得個人好舒服嘅，即係你唔會誒睇十頁八頁之後就覺得哇好攰啦，或者好即係好壓迫啊！有時咧啲字密密麻麻，或者你即係睇到十頁八頁之後咧，你覺得唔想繼續睇落去啦咁樣。但係咧，裡面如果書個排版係排得舒服嘅，即係可能間佢係舒服啲啦，或者間唔中中間有一段係可能有張相，即係隔一隔，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好似有回氣嘅位咧，咁、我又會覺得啊，你又會睇嗰本書咧，會即係一路連落去，即係一氣呵成啲嘅喎。咁、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啊。 係啊，啱啊。所以咧，揀書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喺我哋閱讀過程入邊咧，嗱頭先提過第一樣遇到嘅問題就係好容易半途而廢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頭先 Kitty 話啦，即係呢個都係我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點樣揀一本適合自己嘅書咧？嗱、Kitty 就提到話，喂最緊要即係都係望落個版面，所以佢第一佢要揭下啲書先啦， 係、即係裡面個排版排得好唔好？ 係啦，即係自己睇得舒唔舒服啊咁樣，呢個其中一樣啦咁。咁如果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就接受到咧佢密密麻麻嘅。 哦，係啊。 我反而就比較着重咧，究竟嗰本書係咪即係啱我口味，係咪我想睇嘅嘢咯？咁、但係咧，我又睇過一啲專家或者一啲叫做咩成日睇書嗰啲人嘅分享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嗰啲好中意閱讀啊、睇好多書嗰啲人咧，佢哋就唔會有揀錯書嘅時候。係即係原來佢咧。即平均嚟計咧，原來咧買五本爛書先至會有一本好書。 係，但係呢個爛同埋好係咪都係 講 自己？ 係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嗰啲係廢嘅，即係對於自己嚟講，以為我係啱嘅，啱睇呢本書嘅，但其實 end up 咧，你發覺原來都係唔係幾啱嘅。 我最怕就係咧，點解我平時而家即係睇個書面咧，佢個名啦，睇完之後我都一定會睇咗後面佢大概講啲咩，我先會決定嘅，即係決定買唔買，因為有陣時書面。佢寫嗰個嘢咧，我發現入面咧好似都唔關事咁樣噶，即係愛情方面嘅書，我覺得最多係一啲咯，即係佢形容到好靚嘅個名，即係譬如當 好浪漫嗰啲， 係啦，當譬如當而家彭詠儀出咗本書叫《愛廣播道》咁啦，最後屘原來唔係講佢有幾愛廣播道或者廣播道發生咩事，最後只不過係講彭詠儀嘅前半生。點樣讀書？點樣做嘢？跟住，但係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就係咁。我睇到呢三個字嘅時候，即係廣播到呢三個字，我以為關電台事或者關啲運作事噶嘛。原來唔係嘅，最後尾咁，所以我就會好怕嘅。我就會寧願睇咗最後尾，佢會簡單有個嘅序定係叫咩啊？即係會簡單話俾你聽，本書係寫啲咩嘅。 其實而家好多咧，你睇佢最尾嗰個版嗰本封底咧，叫做就已經有好多人佢會去有少幾句評語咁樣咧，講下即係咁當然一定講佢好嘅啦，係咪唔會講佢衰嘅啦？ 咁大概你都知道咧，係啲咩紋路嘅，同埋你睇到佢揾啲咩人去評佢呢本書啦，咁、 哦、 樣、 這個、 其實你都知係咁上下嗰啲嘢嘅，咁都有啲。坊間都好多人咧分享，其實點樣去揀書，我哋點樣選擇？因為始終你揸一本書，你真係未唔會即係打書釘睇完一個 chapter 咁先至決定啊！如果可以咁嘅機會咧，係好嘅。咁但係有啲即係快捷啲嘅方法咧，我覺得都 work 嘅。就頭先好似講過啦，和你講啦，睇下書尾書最後佢介紹自己本書嘅簡介啊， 所以我 人哋嘅評語 係。所以點解我成日覺得書局啊，或者去書展親自摸本書緊要咧，我起碼可以掀咗頭十幾頁或者中間，我睇下係咪真係對住嗰本書，或者我自己咪有興趣，我先去買咯。 啱啱 電子嘅時候，我就覺得好似難搞啲啦。 摸下有冇 feel 啊？ 係，我覺得第二樣咧，我覺得都幾可行嘅方法咧，就係你咁啱，如果你即係揾到一個你喜歡嘅某一本書之後咧，其實你真係可以嘗試再去深究下呢一個作者仲有啲乜嘢嘅系列咯。即係因為其實原來係啱咗 channel 啊，咁啊，其實你就可以繼續揾噶啦。咁譬如好似我之前睇解憂雜貨店咁樣，咁我就中意睇東野圭吾。咁我就覺得咦 OK 喎，咁樣咁你咪即係會去及下佢，咁其實佢都出咗好多本嘅，咁當然有啲冇咁受歡迎，有啲又近你覺得好睇啲，咁你咪又再睇下啲書評啊，即係講下譬如邊啲受歡迎啲啊，呢個一個方法啦。 解憂雜貨店係咪後屘拍咗電影嗰套啊？ 但係小心只有兩套嘅喎， 即係 有套內地版， 係啦，睇錯咗內地版， 我睇咗 嗰個係咪日本版嚟㗎？ 跟住睇日本版 嗰個， 係啊，睇日本版好睇好多嚇個。咁所以我都可以留意呢樣嘢啦。第二就係你睇下邊嗰本書佢再版咗幾多次？ 係啊，越再版。多次再代表佢受歡迎， 冇錯啦。 除非佢頭嗰版就印咗30本，第二版又印30本， 即係好睇少自己咯。即係印30本算啦， 印 一下 冇人印 嘅。如果佢咁樣去到再版到第六本嘅時候，咁佢贏啦，係咪先？但係真係嘅，如果睇得越多，我覺得反而好似真係個感覺上面多啲人睇，好似感覺上面你會易容易啲去睇咯。 你覺得咧？如果個書咧，佢有時咪即係除咗嗰個本書面書底咧，佢咪有塊紙咧咁樣橫。多數咧嗰張紙咧就會寫住已經售出咗1000萬本啊，定係已經售出咗100萬本啊？喺兩個星期內，跟住又上咗唔知咩榜嘅頭一位連續10個禮拜。你覺得嗰啲吸唔吸引到你？即係咪一個selling point 咧？你覺得 係㗎？我會 keep 住嗰張紙添，我覺得嗰張紙同埋尤其是一定要個 design 好靚，跟住我會 keep 咯，同埋我會因為嗰張紙而買咯。 你即係會因為佢咁樣，你信嘅，即係佢咁樣 claim 自己話， 買咗幾多本我信㗎， 買咗500萬本啊，即係好受歡迎啊，睇完一度再睇啊咁樣，跟住你覺得係吸引嘅。 我反而咧會睇嗰個咧再即係我會因為嗰一個字去吸引我多過話後面有啲好勁嘅名人去評語咧，係因為我 Annie 話齋啲評語一定係好嘅，但係你買幾多本嘅話，我相信佢呃唔到啩， 即係唔會講大話 ，check 到㗎嘛係嘛？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份莫一朵，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给养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工郎的壁画做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好大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蜡烛，看到总有压抑，在这海风，四方盲目地，孤岛树

哇！师培呢个头， 今日师培想挑战用红玉火龙果嚟染发，觉唔觉啊？ 我睇到呢啲位系有少少沉沉地，哦、但系其实你留心啲睇嗰啲沉色少少嗰啲，应该就已经系噶啦。 哇！好细心啊，果然系女仔先睇到，男仔完全觉得冇。 但系如果你出街话俾我听你染咗红色，我唔信咯。 嗱，女仔都系咁噶，唔系净系男仔噶。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 Dixon 师培沉上次认真做。 其实你的头发咁旱，系咪应该谂咗护发先染发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啦，十一点钟嘅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依然都系啊，敏感时刻。 系、啊，我哋今日倾紧阅读时候遇到的问题。嗯、其实真系好多噶，对于我哋呢啲咧，唔系咁中意睇书咧，即系佢觉得有啲困难嘅、嗯啊。另外一样，我觉得咧都值得探讨下，尤其是我见过嗰两个女仔啦、嗯，你觉唔觉得读即系阅读啦，唔好讲即系讲紧读闲书啊？閒書，閒嘅書，即係唔係温書，即係唔係讀課本， 係休閒嘅書，係 休閒嘅書， 唔係色情嘅書， 而唔係教科書，係啦嘅時候咧，讀啲閒書， 休閒 ，sorry， 個口唔好合啊， 唔係因為戴住口罩咧 嘅時候咧，你覺得好易分心咧， 讀啲休閒嘅書會比較分心，咁邊啲唔係休閒嘅書？即係你話教科書就會。 温书嘛，真系 因为逼住嘛， 系啊， 咁都系嘅，即系休闲你就会觉得，咁我得闲咪睇下咯，即系冇一个迫切性要睇晒佢，系啦。但我反而咧就觉得，可能工具书咧就会睇得快啲嘅，因为工具书咧可能佢真系比较实用咧，譬如我当煮餸又好啊，或者一啲旅行啊，或者一啲维修啊咁样啦，咁你好。即係好快，即係你有個目的要知道嗰樣嘢係點樣發生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得快啲咯。我覺得，但如果你話即係頭先嗰只休閒，譬如一啲小説啊，或者抒情啊、散文啊咁嗰啲咧，你真係會要。即係成日留在家中沖杯咖啡嘅時候，先會慢慢嘆咯、啊。 嗯，我覺得好容易係俾個電話搞到我分心。 我都係， 即係譬如你可能即係慣咗咧，而家成日都叫做咩啊？一個滑手機嘅年代啊，即係成我哋睇啲資訊，我哋都係用手機個屏幕去睇，變咗你真係拿住一本實體書去睇咧，就成日有一個誘惑咧。就係、是、又去撳下，即係好似有人有 message 俾我咁樣，又或者突然之間你個腦袋入面咧，你係睇緊嗰本書嘅，但係忽然間咧，攝一聲咧喺個腦度閃咗一下咧，就我陣間咧記住咧就要落街買一買啲乜嘢，即係佢哋個腦度彈出嚟咁樣，咁又會快分心。 系， 即系我觉得我会几常有呢种情况咯。 我都经常性有，所以咧我更加咧即系只能够适合睇休闲嘅书咯。因为如果嗰啲即系读书嗰啲咧，我真系唔入脑噶，我真系会睇好认真啊，逼自己唔得，一定要背，一定要背，一定要睇实佢。跟住之后我系好快就啊睇下电话先，啊唔得啊要饮杯咖啡先，即系平时十年都唔饮一次嘅，突然间就觉得哇要提神啊咁样，即系我会系咁样咯。所以成日咧我会觉得咧。读书咧，我可能睇啲画面上面嘅，或者多啲公仔上面嘅嘢咧，会容易啲记入脑。 咁电子书你哋有冇试过睇啊？ 冇， 因为嗱，你头先你讲啦，咁中意滑手机啊嘛，其实我哋喺手机上面都。即係佢滑手機唔係一件好壞嘅事嚟噶嘛，即係我哋都喺上面獲得到好多嘅資訊啦，譬如一啲新聞啊，其實我哋喺手機上面都睇好多文字嘅喎，譬如有啲文章，譬如健康文章咁樣，你都會撳入去睇嘅喎，即係好多譬如可能係雜誌嘅一啲 feed 咁樣，咁你可能都撳咗入去睇，你都學識咗一啲嘢嘅喎，咁你會唔會覺得啊，如果變咗做一個電子版，咁你又係滑下滑下咁樣，會令得你睇得多啲咧？ 我覺得唔會啊， 點解？ 係啊，因為我覺得喺手機俾你嗰啲資訊咧，你有冇留意啊？如果有人分享一篇咧， 多過200字，佢就會話長文慎入， 係 咁咧。你就跟住咧，如果你真係入 ，OK， 咁你睇咗第一段咧，你就已經係碌碌碌碌碌，哇！真係碌碌碌碌碌咗 三 秒，都仲有咧。其實你係放棄咗啦。 係啊，你分心程度仲大啊。同埋唔知係咪因為熒光幕嘅關係，我試過嘅，我真係試過，唔想買本實體書，好重，不如試下揾啲電子嘅版本嚟睇啦。跟住咧，夜晚嘅時候瞓覺咧，又好唔舒服嘅，不停流眼水啊，同埋你硬系觉得唔想摆， 好攰嘅只眼。 系啊，即系平时已经成日揿电话，我再睇书都只要睇住个电话嘅时候，我就觉得好辛苦。 但如果认真地睇电子书，就应该唔系用电话睇嘅， 用一部平板咁样噶嘛。 系因为佢嗰个就唔会即系唔会好似屏幕嗰啲光咁样，佢系睇得好舒服嘅。 即系 Kitty 你都中意电子书， 我有 平板， 我有。睇過人哋嗰本電子書，即係因為佢有講過佢嗰個產品咧，就係唔係賣廣告啊嚇，咁但係即係嗰個科技係咁樣啦，就係即係同普通電話嗰個熒幕係唔同 嘛，因為噶嘛， 總之我望落去，我覺得佢係舒服咁黑白灰咁樣咯，即係又冇其他顏色，亦都唔會好光咁樣，因為佢都預咗你，因為佢嗰個嘅儀器就淨係即係 for 你睇書嘅啫咁樣，咁你就長時間睇咧都唔會即係對眼睛有傷害啊咁樣樣嘅。 同埋我覺得佢更加密密麻麻，所以我更加唔會想睇咯。 但我就係諗緊啊，因為我又冇好仔細咁樣研究啦。如果佢已經喺嗰個儀器裡面，咁其實係咪都可以好似我哋平時喺電腦咁樣教佢啲字體大細啊、行距啊咁樣？即如果可以教得翻啱自己睇得舒服嘅排版，咁又會唔會好啲咧？咁咯。 中生，那一位早被温。 就爱吧，心已上头，哪有再童话，不必蹉跎，要爱就爱吧，心已上头，哪有再童话。 剛才就講開讀書的習慣， 閱讀的難題 容易令人分心。 你想不想聽一下呢啲成功閱讀即係好出色的人，佢哋一啲分享一下佢哋閱讀的心得咧？ 佢成功閱讀定係佢成功人士？ 佢又係成功人士，佢又喺閱讀方面咧都一向咧都俾人哋咧邀請佢去分享佢一啲嘅閱讀心得。 好好好， 嗰個就係微軟創辦人啊 ，Bill Gates 啦。哦，咁我要聽下。 佢正常嘅，佢就唔係一個月睇30本嗰啲。 哦， 嚇，即係佢係一個星期到啦。 雜誌都計啊嘛，30本。 哦 ，OK， 嗰啲你睇你讀佢係書啦。嗱，咁佢咧就係大概一個星期到睇一本，即係佢就話佢自己一年大概睇50本， 嗯 嗯，係啦，即係 正常， 正常啦，係啦，咁啦，即係不計厚薄啦，咁樣，咁佢就分享咧，有4個嘅佢自己認為一個閱讀嘅時候咧好重要嘅一種技巧，因為佢覺得閱讀其實要學習嘅，同埋係要培養嘅，唔係天生出嚟識閱讀，亦都唔係天生出嚟會中意閱讀嘅，咁要培養同學習。第一樣咧，佢嘅心得就係話咧要做筆記， 嗯嚇，咁啊仲慢咯，睇得， 但係人哋都係一個。禮拜睇到一本喎，咁佢所謂做筆記咧，就唔係叫你狂寫，即係唔好似聽老師教書咧喺度狂 jot notes， 唔係呢只，而係你覺得誒呢個有趣喎，咁你可以 mark 一 mark 我啲熒光筆 mark mark 咁樣，或者呢一度誒我覺得幫到我喎，咁你咪攝張 memo 紙咁樣，即係簡簡單單嘅啫，咁樣咁樣咧係令到你會去咀嚼一下，或者叫做思考翻你頭先睇咗啲乜嘢嘢，係啦，咁呢個係佢嘅一個方法啦，嚇，咁好啦，第二樣咧。就是他说他自己喜欢，即是刚才 Kitty 提到了，你喜欢电子书还是实体书啊，那 Bill Gates 要做笔记，想都想到他喜欢什么呢， 普通书 笔记，是啦，电子书做不是太做到啦， 都得的，小画家姐画， 不是，反而如果电子书你 可以画东西， 是你一边看的时候不用整污糟本书咯， 哎呦乾淨啊， 即是不是我意思，我以為我做筆記是不會畫落本書到做筆記， 即 是 另外 找 本 寫， 我之前都以 為如果它是電子的那就方便一點， 都可以這樣說，但它就不是這樣的意思， 它就是畫落本書， 是啦，畫落本書，那你第二天揭翻的時候你會知道，哎哦，原來這個位置吸引了我的，或者這個位置我覺得有用的，對我的生活這樣。好，那第三樣就是說它覺得讀書都要有始有終，它就不是那些半途而廢，那可不可以說它真的不是成功人士？但是他就说他觉得如果他觉得这本书他不能够完成，他根本就不会开始咯，所以其实他都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很有信心去决定自己的选择的一个人来的，这个就是他说的啦。最后一样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真的要参考一下，他说呢他奉行一个叫做5小时法则，就是他觉得阅读呢是每日最少要1个钟的，即係你唔可以話係， 咁呢個係5小時， 所以就係1个星期。你攞星期一至五嘅話，咁，就最少啊，呢個係 minimum 係啦，就是5小時法則，每一日要有1个鐘，就唔可以話今日睇2个鐘，聽日咧睇30分鐘咁樣，即係唔係咁，係平均地最少每日要有1个鐘頭睇，因為佢覺得睇書你如果太過短時間睇15分鐘，例如坐車砰砰聲睇3个站咁樣嗰啲咧，其實係入唔到腦，同埋係唔會思考到，嚇，咁佢覺得睇書係要經過一個入腦咀嚼，再去思考同你嘅生活有咩關係，即係呢啲嘅過程咧，其實係真係要1个鐘嘅，最低要求 舒適寧靜環境啦。 嗱，喺呢一個咧就話你自己去揾啦，即係有啲人咧其實係可能 好多人嘅地方，譬如咖啡室咁樣，好多人來來往往都得嘅。 係， 有啲人就一定要匿喺間屋企自己靜靜地嘅，即係呢個就各人唔同啦。但係佢就覺得佢嚟講， 進入個模啦， 係啦，就要一個鐘頭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可以，我哋可以參考一下。 係，我覺得頭先佢話 drop notes 嗰度咧，有時如果你睇到即係揀得啱有興趣嘅書，頭先 Annie 你都話啦，即係可能你揀五本先有一本係其實係啱你自己自己有興趣的，那我自己試過有些真的那麼好彩選得對有興趣，即是不止讀一次啦，即是可能隔一排之後，那都真的是一排的，因為不是你會很快已經記得了嘛，那隔一排再看的時候呢，你真的會再看到另外一些東西。我試過看完一次啦，那我都很喜歡這本書，我先放起，那然後隔了我想大半年之後，那很有空又拿那本書出來看看，因為我記得我很喜歡那本書這樣看啦，接著看第二次的時候呢，你就會發現咦，好似有啲嘢咧，第一次即系睇完之后冇乜感觉，但系到第二次睇咧有啲感觉喎。咁我好记得佢里面有讲到，唔知提到一盏好北欧好出名嘅灯咁样嘅，就系总之北欧人一定识呢个牌子噶啦，仲要好贵嘅咁样啦。咁但系里面咧讲咗几句，即系解释咗系咩，咁佢就冇再讲啦。咁我就有再 base on 呢样嘢咧，自己再上网就揾，即系睇下到底嗰盏灯有咩咁把炮啊，系点嘅样啊咁样。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咁其实呢本书佢已经做到佢嘅效果啦，即系佢令到你对某啲嘢有兴趣，然之后你自己再喺本书外面揾翻一啲相关嘅资料去睇，咁我就觉得咁都几成功，即系我同呢本书已经即系物有所值啦，嗰$100已经咁样咯。 同埋嗰本书好似成为咗你嘅一部分啊， 系啊， 即系你唔系同佢冇关系啊，吓咁呢样嘢咧都几紧要啊，吓我觉得咧，其实我好中意 Kitty 呢个分享嘅，因为我发觉咧以前咧我个年代咧，其实老师学校都鼓励同学阅读的，但是就往往呢就是表达的形式就是喂整篇阅书报告啊，四百字啊，少少地200字都要，这样硬是要用文字的方式去表达。但我发觉呢，即是刚才 Kitty 的分享呢，其实他只是讲一个 point 而已，就是那间北欧的灯啦， 北欧的灯系啦，搞到我都好想要一眼，点知咁贵我想 买。搞到我一阵间会问你嗰本咩书，系啦，咁咧，咁我发觉原来咧，而家咧啲老师系好明啊。我见我女而家啲阅书报告咧，佢哋叫用个咩方式表达咧，哇，真系好，即系佢唔系要你一定，即系固然你都可以写翻200字嘅读后感啦，但系佢会咧好有创意，譬如话叫你尝试去画过一个帮呢本书设计嘅封面，但系加多50字解释。點解你要用呢個封面？又或者你嘗試咧，寫一封信去俾入邊嘅一個人物，你又可以係啦，咁一個啦，或者你又可以咧為佢改過一個新嘅結局。又或者咧，你咧係裏邊嘅一個情景好吸引你嘅，你影一張相，或者你畫一幅嗰個情景，然後你解釋俾我聽。又或者你寫俾作者，你睇完呢封信，你本書，你寫一段100字嘅，俾個作者你嘅感受，即係我覺得原來而家已經用好多方式去令到老師覺得，喂，其實你有你嘅方法去對閱讀有興趣，唔係一定要睇曬本書由頭睇到尾，然後揾100字、200字去寫。咁我覺得真係 very good 啦。 但係反而我覺得原來而家啲小朋友真係讀書好辛苦喎。如果譬如好似我咁畫畫咁核突，你而家話叫我畫幅畫邊個意境吸引我？我驚老師見完我幅畫更加唔明，佢更加求我 寫封信俾個作者咯， 或者我。简直歌点俾个作者咯， 咁 啊送俾大家啦，1001页啦，而呢首歌系李靖军唱嘅。 因结出果，跌出因，种出果，直线加速变蔓延漩涡。分再相交，再相分，再换我，如点洗刷万年枷锁。你与我每次失恋以后，等待司空见惯的安歌。你与我每次相。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有37宗初步确诊。19宗新个案中，14宗系本地个案，当中一半未找到源头，包括一名任职私人司机，但周末做兼职的士司机的男子。初步確診的個案中包括一名36歲海關職員，衛生防護中心表示，這名關員在潛伏期間曾經到過很多地方，中心會翻看他的更表再調查。衛生防護中心呼籲長者在未來1至2星期盡量留在家。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確診者死亡，一名89歲男病人晚上在聯合醫院離世，累计本港一共10名新型肺炎患者不治。联合医院表示，该名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上星期六入院，病情持续恶化，延至今晚离世。根据卫生防护中心资料，该名病人住在牛池湾彩辉村，上星期五发病。港澳办和中联办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自治法案，表示中方将会坚决予以相应反制，强调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都不能阻挡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港澳办指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一再以国内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充分暴露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渗透和颠覆，压制中国发展的意图。中联办就说，香港自治法案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共同意愿的盲幻亵渎，美国的无理插手和无耻威胁是典型的强盗逻辑霸凌行径。特区政府发出严正声明，强烈反对。发言人表示，会全面配合中央采取的反制措施，不容美方的霸权主义得逞。特区政府会仔细研究美方的措施有否违反世贸规则，不排除根据世贸规则采取行动，维护香港的利益。警方表示接获举报，油麻地永星大厦一间联谊会内有多人聚集，到场之后调查发现有人违反限聚令，向聚集同打麻雀的8男27女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政府因应疫情收紧限聚令至4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890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4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3，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3美元。卖出1809.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持续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家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一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 将注意力摆在小朋友的身上，花多些时间了解一下他们想讲些什么或者想做些什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ndie 创作音乐人 Lester Lam 蓝奕慈。由中学开始我就写歌啦，玩音乐，主要就是写开英文的 pop 和 R&B 歌的。就因为去年参加了这个 ICMA 啦，就是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就很幸运攞了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咧，关于香薰蜡烛嘅导师咧第二集啦。其实不过今日先开始讲呢个香薰蜡烛导师点样造成嘅，因为咧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请咗 Fanny 上嚟噶啦，但系上个礼拜就讲一啲关于礼物同埋活动嘅策划。咁但系我想话咧，就系点解你会无啦啦由呢个嘅礼物活动策划员变咗做一个嘅香薰蜡烛导师咧？ 其实咧，自己试完咧，一日喺 Facebook 咁样睇下嘢，上网啊，见到有啲好真嘅花，好似好真嘅花，原来系蜡烛嚟嘅， 跟住就觉得好靓，变到咁噶啦， 系啊，跟住好靓啊，好真嘅，咁跟住就诶、哎，不如佢就话啊，考完之后咧就可以拎个导师牌，你就可以教人噶啦，咁样，咁我觉得诶试下啦，咁样，咁就去咗试，咁上完嗰啲堂咧就觉得嗰几个钟咧真系好舒服，系啦、啊，好治愈咁样嘅，你会成个过程啊，咁样真系忘记晒所有其他嘢，咁因为之前做开小礼物咧，你会觉得好繁忙啊嘛，就算去旅行你都会好即系要搭个客啲嘢啊，咁样。咁跟住上完嗰几堂之后，就觉得真系好舒服、啊。咁就上完之后咧，自己屋企咧又手痕，又想继续整下咁样，咁就慢慢整得越嚟越多，或者去学得越嚟越多关于呢样嘢嘅，咁就演变成今日都有啲学生即系一齐去教啊，或者 share 下啲兴趣啊咁样咯。 系，其实我想问，整蜡烛难唔难嘅咧？ 其实整蜡烛又唔可以话难，又可以唔难咯，系啦，睇下你想去整到几完美啊，我觉得系啦，咁同埋蜡烛咧，始终个温度咧要睇得好准嘅，系啦，咁如果个温度太低或者温度太高咧，有机会都会影响个制成品。 吓系噶， 呢 个我哋再讲下呢个嘅，即系迟啲啦，搵一集先再讲。原来温度高同温度低都原来有分别啦。但系今次就讲咗呢个香薰导师先，原本都系谂住系贪得意啊，就系见到个蜡烛靓。 系啊系， 系即系贪 得意。 系啦，我之前因为有啲嘉宾啦，就例如好似我哋对上嗰个啦，陶瓷嘅师傅啦，佢原本做室内设计嘅，佢话有一次咧就喺大陆嗰度咧翻工，跟住就病到死死下，跟住佢就觉得唔得，真系好辛苦同埋好大压力，跟住之后谂住减压或者想希望自己舒服啲嘅啫，哇，点知之后就直情转埋工添。 系啊，其实我谂我同佢差唔多，即系嗰个减压嗰个感觉咧系好实在嘅，你真系觉得嗰几个钟咧。即系当你一做蜡烛或者投入喺嗰度嘅时候咧，你就会唔记得晒所有嘢啦。或者你可以我连电话，因为只手又肥淋淋啦，系啦，即系一来你又听唔到啦，二来你就觉得我可以唔听住，因为我整紧一样我自己好中意整嘅嘢。 系 啦， 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好似你哋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就将成个工作转咗噶嘛。 咁 点解你又唔系嘅？你仲身兼两职嘅？ 系啊，想减 下 嘅啫。系啊，唔系咁因为试完咧，有另外一个朋友咧。佢就教开韩文嘅，咁佢就见到我，即系其实开头咧都系自己玩啊，同埋自己储下啲 shirt 咁样啦，即系以备不时之需，一技之长啦，咁样系啦， 唔知小朋友啊，大人都要啦。 咁咧就上年唔系唔好讲上年咯，系啦，就总之佢有一个时间开始咧，咁佢就。教开韩文，咁佢就知道我咧系做，即系可以做到呢啲蜡烛咁样，咁佢就话不如咁啦，我韩文嗰度都唔会用晒所有时间去教韩文嘅，不如如果有时间嘅，你都可以，你有学生嘅话，我即系我哋又有场地，咁我就铺翻一个地方，咁你咪一齐嚟教咯。咁佢又系韩文，我哋又即系叫做韩式嘅折花，咁好似都 match 啦嗰个感觉咁样，咁所以我哋就一齐系啦，我就同呢个朋友仔就关于蜡烛嘅嘢就同佢。 合作啦， 系啦， 作为导师啦，香薰导师，会唔会继续都有好多嘢要去学啊，先至做到导师去教人啊？又或者系仲有好多唔同嘅级数啊，唔同嘅类别啊，其实又点分嘅咧？ 其实咧都有唔同嘅，譬如咧有蜡烛有就咁蜡烛啦，即系关于唔同种类嘅蜡烛嘅一个导师嘅 shot。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嘅，譬如韩式裱花嘅又系一个 shot， 咁就关于嗰个系主打嗰个折花嗰个技巧嘅。咁可能另外又有其他可能係一啲寶石蠟燭啦，即係個蠟燭形狀做出嚟好似寶石咁樣嘅，咁又有一個 shot。 跟住另外可能有啲烘焙蠟燭烘焙嘅，而家演變去真係好似焗一個麵包出嚟咁樣嘅嗰個配方，咁又係一個 shot。 咁其實佢而家係越嚟越多 shot 俾你去學囉。咁同埋佢係成日都會有啲新嘅款嘅，好靚嘅，即係你上網 即每一個新款就要上一個證書啦。 你可以咁样讲，其实系都几贵嘅，系啦，都要付出一啲金钱嘅换嚟呢个欢乐嘅时候，系啦。咁但系你又好得意喎，又好，因为佢每种嘢每种唔同嘅 shot 都有少少唔同嘅技巧嘅时候，咁你就会好乐意去不停咁样 keep 住咁样学咯。 哦，即系其实咧，除咗基本级之外咧，真系每一个证书唔同嘅证书教嘅嘢都真系唔同嘅，唔会话重新又再基本级教起咁样噶啦。 佢会有少少唔同，系 哇！所以我听你咁讲咧，原来香薰蜡烛导师咧系要用金钱去换取嘅专业， 冇错。 嗱，我想话啦，即系通常由兴趣啦到职业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有两样嘢，由呢个兴趣到职业，系咪真系比你想象中系好大分别嘅咧？ 其实暂时都 OK 嘅，我觉得即可能有时咧会觉得又要要上堂啦咁样，咁要准备好多嘢啦。咁但系当你一去到上堂嗰一刻咧，你同佢哋即系啲学生一齐交流啊、互动啊，或者佢哋整嘅时候，佢哋都觉得整出嚟好靓啊、好开心啊。你见到佢哋好满足嘅样咧，其实你自己都会好开心嘅，就好似真系一齐去过咗可能嗰两三个钟或者六个钟，即系一个好轻松、好愉快嘅时刻咁样咯。 我发现咧我呢啲咁有好多个导师，佢哋都真系好善良。我每一个导师，我听完佢哋讲，佢哋个个都话：哎呀，最开心嗰样嘢就系真系睇到啲学生好开心。 系啊系啊，都会噶。 个作品就算几核突都，开心个样就已经 OK。嗱，咁我想问一下啦，作为香薰导师啦，我相信你由第一个作品到而家嘅作品，应该啦，唔好话应该，系一定好大对比。 冇错。 你记唔记得自己最满意嘅作品系点？最核突嘅作品又系点嘅咧？ 最满意啊！我谂而家其实因为咧。我或者用折花嗰个嚟做比例比喻啦，咁样啦。咁我开头折呢，因为我哋系用人手全人手去折一个小花篮或者一朵花出嚟咁样嘅。咁开头折呢真系唔知点样整嘅，因为左右手要好协调。咁原来我发觉我自己左右手呢都唔系咁协调喎，咁样。咁你第一次折嘅时候呢可能折朵玫瑰花。咁但系当你折嘅时候呢，原来你发现唔系咁容易嘅。佢会折到个花瓣可能一劈嘢咁样塌晒落嚟啦，跟住变成一粒可能系烧埋，即系你完全系见唔到玫瑰花呢样嘢，你就系觉得系烧埋。我折咗好多粒都系烧埋，咁跟住我真系练咗好耐，可能练咗但系真系100粒或者百几粒噶啦。 但系我想问一下，你练完之后嗰嚿蜡可唔可以再用翻去再练咧？ 可以噶，因为咧蜡系比较环保嘅，我自己都几中意，就系因为佢核突咗或者衰咗啦，你可以。摆落去溶翻佢，再整过。咁通常我哋一开头练就练同一只色先咯，简单啲啊嘛。系啦，可能全部都粉红色咁样，咁我就整咗100粒粉红色。跟住可能当 100粒粉红色嘅烧麦， 真系好似烧麦啊！嗰阵时我就系觉得形容一下呢朵花。跟住到可能到第100粒咧，你就见到终于真系似一朵玫瑰花啦！ 真系原来要咁多时间。 系啊，真系你会咁，但系你嗰刻咧，你好爽嘅，你觉得正啊！我终于可以 整个玫瑰啦， 系啦，有进步啦，咁样唔系再系烧埋啦，咁样咁越嚟越多次嘅时候，咁就会变得越嚟越纯熟咯。 系嗱，咁啊 ，Fanny 就讲咗自己最丑怪嘅一个作品，就系原来一个玫瑰花变咗烧埋啦，都未讲最满意或者自己觉得最中意嘅作品系啲乜嘢？不如一首歌翻嚟，你再解答我哋啊！ 想做你的月亮，让所有悲伤都变成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回到来了。刚才说了这个烧麦原本是一粒 玫 瑰 花。 咁啊，最中意或者最满意嘅作品又系几耐之后先至完成到啊？同埋系啲乜嘢嚟嘅咧？ 我而家最中意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其实都比较独特嘅一个叫 macaron， 系、啦，即系因为我都几中意食嘢嘅，系啦，识我嘅人都中，即系知我系好为食嘅人嚟嘅。咁跟住我就即系试下整 macaron 啦，咁样咁之前都有跟老师去学过下，咁但系自己就再加少少唔同嘅特别少少嘅感觉或者颜色上面自己去调配啊咁样，咁就做咗一个系自己我哋公司自己嘅 macaron 咁咯。咁我哋有时会即系上网都会有人订我哋啲嘢嚟做啲可能 B B 嘅八日烟啊，或者系佢哋啲散水饼啊咁样，咁佢哋都好中意。咁我又见到佢哋好中意啦，咁啊就会继续再整多啲，整多啲咁样。 会唔会你哋整到太真实咧？啲人真系攞嚟当散水饼食落口。 会啊会啊，真系会啊。唔系啊会啊，你知唔知有一个客咧之前 order 咗啦？唔知得咗 order 咗几多粒啦？十几廿粒定系五十粒咁样啦？跟住我拎过去俾佢，因为好易烂咁，通常我哋都直接同个客交收。跟住佢睇咗就话啊。 原来是蜡烛来的、我想着呢是真的那些啊。我上网即是我看你幅相好真，我以为是食得，我还想着摆在那个蛋糕隔离做半碟的真的马卡龙。我说不是啊，假的蜡烛来的，你真的不要吃。跟着我说那你要不要啊仲咁。咁佢就 你点会咁问啊？你点做生意啊 ，Benny？ 咁你要我真系猛啊，同你做访问做得。佢如果突然话唔要咁，你点啊？ 系咁，跟住咧，咁我谂佢都唔会唔要啩咁样。咁佢就话我 OK 啊，我会要嘅，多谢你要咯。就完咗， 当个小礼物派俾啲同事咯。 系啊，同埋我试过有个系 B B 八日宴嚟嘅，咁我就去到嗰个场地啦，咁就帮佢手拎埋出嚟，即係有啲袋仔嘅嘛，我哋咁可能每位可以拎個袋仔拎一嚿咁擺落去，跟住有個婆婆咧就拎住就想食，跟住我哋話唔係假嘅假嘅唔食得嘅咁咯，係啊，即係咁係都幾真嘅，我覺得我哋粒嘢即係 個。你有冇諗過以後咧將個盒入住呢個嘅蠟燭嘅 macaron 嘅時候咧，會寫張紙喺度咧？ 冇啦， 紙奶蠟燭 可以諗下， 不含食用。 但係我覺得你見到嗰支蠟燭心應該都。知道唔食得啩？ 嗱，不過你講得啱嘅，但係有啲人可能真係睇得唔係太， 可能係 咁通透，又或者咧真係學你話齋咧，蠟燭呢一樣嘢咧係令到，如果佢真係靚或者真實程度咧，我都真係覺得佢會令到我想食嘅。例如有啲蠟燭佢加甜味嘅香氛落去，嗱、我頭先都聽你講話，你因為中意食嘢，所以整呢個嘅 macaron 啦，整得好好啦。你會唔會成日見到啲 macaron 嘅時候，反而令到你自己想食嘢？ 咁又唔會，我媽就會，我媽咪咧就話，見我喺屋企整嘅時候，佢就話，啊，如果呢啲係食得就好啦。佢每一次都係咁同我講，我話，如果我整食得嗰啲啊，你食兩次你又唔食噶啦，你又厭噶啦。咁而家整呢啲咪幾好，又可以香下，又可以點下咁樣。 咁你會唔會刻意將你嘅 macaron 咧係真係加一啲甜味落去咧？ 會有啊，我哋有 甜品味嗰啲甜味，意思係。 未試過，通常我哋就加翻啲花果香，咁就清香啲咯。因為我又怕好甜好甜喺間屋嗰度咧，就會惹咗其他嗰啲 昆蟲。 係啊，係啊，係啊。 嗱，講完呢個滿意嘅作品啊，清潔方面啊。是不是真的很煩？因為我剛才看到你，因為我們遲些會整啦，我剛才看到你呢那些蠟的時候呢，雖然很乾淨啊，你個杯啊碗啊那些東西，但我覺得哇，如果我一整的時候我那麼瀨瀨呢，我那麼論盡呢，我一定整台都是有些蠟啊那些。 是啊，會的，其實呢每一次清潔呢都會花你個幾兩個鐘去清潔的，即是上完堂啊或者自己去做完即是一輪之後。一开头咧唔识嘅，即系可能一开头就试下用啲热水啊、番碱啊，因为有人话系 O K 嘅咁样。咁但系我唔知我自己，我唔识得控制嗰啲热水同番碱嗰啲各样啦。总之洗完之后咧，嗰、那个器皿咧都系有一层蜡喺度嘅。咁我就呆咗啦，同埋好挫败，即系你整完嗰次洗完之后咧，你系完全唔想整。咁我就停咗，可能真系个零两个月、三个月，我都冇掂过嗰批嘢，因为我觉得太核突啦咁样。咁但系。之后你又手痕啦，又想整啦咁样，跟住再去尝试下， 去人哋度整， 唔系尝试下，再去问下人啊，或者探究下究竟点样可以，咁而家就学识咗，哦，原来因为我哋自己会有啲热风窗嗰啲嘅，其实原来用热风窗再加湿纸巾已经可以洗得好干净噶啦。咁所以我唔使再用水，因为有时用水咧，我仲惊塞住咗落嗰个水喉嗰度咧， 一干咗 系啦，干咗咁。但系我相信有啲人系 OK 嘅，即系可能佢哋识得去处理啦。但系可能我自己比较蠢，或者我觉得咁，即系可能我懒啲啦，我觉得咁样方便啲咯。可能系啦，就热下佢，轻热佢就即刻抹走嗰啲蜡，咁就。咁就 OK 啦， 系嗱，清洁咧都尚算，而家都算 OK 啦， 系啦。 但系有啲时候咧，真系好大件事嘅，就算煮嘢食，你都可能会有失手嘅时候噶嘛。会唔会有冇试过成煲蜡跌咗落地毡啊？ 有啊， 或者其他嘢，或者你学生做你仲更加 有啊。其实唔系，我有时自己都成劈蜡咁样劈咗落个地毡嗰度。 地毡先大件事、啊。 我咧一系咧就即刻一。即系一秒都唔使就即系一系即刻佢跌咗落地下咧，就即刻抹咗佢，睇下会点。 都唔得噶， 少少咯，跟住嗰啲唔觉嘅，系啦，即系你会行路噶嘛，你行过去咁样，咁或者你即系整下啲毛地毡嗰啲毛咧，咁样拨下咁样，冇错啦，咁你又唔觉嘅咁样，咁如果唔系咧，就一系就等到佢真系干晒，你先一夜成劈咁样。刮起去，咁可能仲好，你就唔好等佢乾一半唔乾一半嘅时候。 就最撈教噶啦。 有冇试过你咁样掩饰嘅时候俾人发现咗？ 冇喎，唔系其实都有嘅，唔系其实都有，但我就唔理噶啦。即系可能有人即系可能喺默默咁样，可能已经系洗紧笪地嘅时候就发现咯。咁但系佢唔会讲翻俾我知，咁就咁就当唔紧要咯。 咪就系咯，边个整噶？ 系啊，唔系我试过咧，我哋课室有个雪柜噶，啱啱先俾人话完啦。我就煲完啲蜡，咁好熱啦，我要佢快啲冻，咁我就成盘摆喺雪柜，咁啊拎翻出嚟继续整啦。上完堂之后咧，过咗一两日咧，跟住我个 partner 就话：咦，个雪柜咧有个空，圆碌碌嘅，应该系你嗰个蜡嗰烹嘢咧，嗰个器皿太热咧，一黐落去咧，佢就溶毁咗。咁我就话好似系啊，咁样咁冇啦，咁跟住就衰咗咯。但系都照用嘅个雪柜就冇嘢嘅。 系，我以为坚持话唔系咯，边个唔系我？唔系 size 一样，唔系咧。 冇啊，逃避唔到，但系扮晒唔紧要咯，咁样咯。 嗱，今集咧就同 Fanny 咧讲到呢一度先，咁咧下个礼拜咧就讲蜡烛啦。因为咧其实仲有好多关于蜡烛嘅嘢，我都好想问嘅。之前你都有讲过啦，咩烘焙法啊，或者韩式嘅有咩表法咁嗰啲，因为原来好多我真系完全唔知嘅。咁啊，下个礼拜你再话俾我哋听蜡烛其实分啲乜嘢 啊？好 ，thank you 你今日 好。 听的是一个新人，今年2020年的一个新人，他叫 Ellie， 翻唱了黎明的《送你一瓣的雪花》。今天敏感时刻要跟大家讲声拜拜了，一会儿12点新闻之后会有师兄祠堂。